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从那以后，李雪健发誓要当一名演员。 他是如何从一个普通乡村男孩成长为中国唯一一个大满贯的影帝？ 可等来的结果却令他和妻子都大吃一惊。李雪健竟然患上了鼻咽癌。 癌症面前，他又是如何面对生死，面对演艺事业？档案为您讲述：因戏而生，李雪健。 我自己能走啊。 哎呀，又不是大姑娘，来来来， 哎，我真的真能行啊，您看。 哎，大成 哥，你们进去吧，我回去了。 哎，大成， 坐坐，大家坐会儿，喝点水再走。 坐了，那点活我还得把它干出来。再见啊。 1991年，一股由室内剧渴望引发的冲击波席卷荧幕内外。当年民间流行一句话：举国皆哀刘慧芳，举国皆骂王沪生，万众皆叹宋大臣，成为当年的一道独特风景。片中的好人宋大臣以他特有的淳朴、善良、真诚且有些胆怯的性格特征走进观众的心灵深处，而演活了这个平凡小人物的正是李雪健。 我给你介绍他， 你坐吧。啊，没事。 渴望正火的时候，领导接见渴望摄制组全体人员，知道大伙的生活都有不少困难，便发话说：大家提要求吧，除了房子没有，什么都可以提，尽量解决。机会难得，大家纷纷提要求，有各种各样的渴望。李雪健提的要求是给他一套渴望的全本录像磁带。这一要求提醒了领导，领导说这是应该的，每人一套。结果李雪健就等于是什么都没提。李雪健说，有的人是真有困难，有这么个好机会就提呗。我想了半天，发现我真是没什么特别的困难，过去有困难的时候又没这样的机会，所以我就要了一套渴望的磁带。当时有人问他，你现在有多少钱？他一点也不保密，连到手的和没到手的3-4万块吧。而这笔钱当中，其中有18000是他早些年省吃俭用慢慢攒下的，这18000他存了8年。 朋友们都笑话他，他就说自己没有多少要用钱的地方，挣点钱就是给儿子留着，等自己死的时候给他。朋友们又笑他，等到那时候，这18000变1.8块了。这么个大明星，真是不大会挣钱。李雪健反驳说：“我不是不想挣钱，但是我不挣不应该属于我的钱。我出多少力，挣多少钱，心里踏实，才能去干我喜欢干的事情。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我以后还得演戏呢， 那是大事儿。我不想为别的事儿把自己耽误了。名与利，我看重名，当然不是虚名。徒有虚名，心里也不踏实，所以我得集中全力，把戏演好。这一年，李雪健凭借着《渴望》的精彩演出，获得了第九届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以及第十一届飞天奖最佳男配角奖。 那么当时没想到这个戏得到了观众的这么热烈的欢迎，我觉得这个戏的最受观众欢迎的一个点就是呼唤真情，呼唤善，做善良的人。 随后李雪健以极大的努力与虔诚获得了出演焦裕禄的机会。为了更接近焦裕禄原型，当时又白又胖的李雪健连吃了三个月的大白菜帮子，成功减重30斤。影片公映后，李雪健把焦裕禄演得感天动地，连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女士也被感动了，直说也真难为雪健了。而电影《焦裕禄》也为李雪健迎来了事业的高峰，他因为演此片成为了当时金鸡奖和百花奖的双料影帝。 五多累，又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也因此有那么一个角色，他认为演得很失败，即使现在翻出来看看这个角色，他也会感到十分的羞愧。 是什么角色让李雪健至今耿耿于怀呢？李雪健究竟去这些地方做什么呢？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成功带给了李雪健鲜花和掌声，也带来了接踵而至的四面八方传来的邀请。在一次采访中，李雪健自己爆料说，有那么一段时间，成功的喜悦充斥着他的生活，他称自己很堕落，称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常常大碗喝酒大块的吃肉。也因此有那么一个角色，他认为演得很失败，即使现在翻出来看看这个角色，他也会感到十分的羞愧。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让李雪健直到现在还耿耿于怀呢？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一行一行秘密的咋样回国家，那么 横空出世，讲述了将军冯石和科学家陆光达带着科研部队在西北荒漠克服一个个困难，最终完成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的故事。其中李雪健饰演的那个角色得了政府奖，受到了大众的认可。可李雪健看着屏幕中的自己一个人坐在屋中若有所思，虽然得奖了，他自己却觉得非常遗憾。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那个年代，在那个环境下很艰苦，又是刚打完仗，是很瘦的。我在这个屏幕上很胖，就因为他胖，我这一辈子我这心里头就有这么一个结。什么结？我在没出名的时候，我演舞台戏，演林彪，我为了像，我减肥20多斤。后头我拍焦裕禄，因为渴望刚拍完，那时候胖，为了瘦，我一个月又掉了20多斤。横空出世这个司令是在出了名之后拍的。那么为什么我拍这个角色就想不到减肥了？我为此而感到羞耻，所以这个 这个胖这个人物让我这一辈子忘不了。我也觉得就因为这个胖，我永远对不起观众。 2001年前后，李雪健被诊断出鼻咽癌，这让他有机会停下来思考他所拥有的一切。也正是这段日子，经历了生死劫难的李雪健幡然醒悟，决心改变自己。在外人看来，生病对于李雪健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对于李雪健自己来说是坏事变好事。李雪健生病以后，酒也戒了，烟也戒了，麻将也不能打了，是这场大病让他感觉到生命短暂珍贵，感受到了人这一辈子机遇也就那么几个。此后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演一个就得成一个，因为他明白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能拍太多的戏了，所以成功率对于他来说更加重要了。而李雪健毫不避讳地承认，他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在鬼门关上走过一遭后就不怕死了。我现在依然怕死，因为没死就想活得更有意思。 在往后的日子里，李雪健在饰演每一个角色时都尽自己所能，他认为这是一个态度，一个演员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态度。从演员的观点来看，占支配地位的是角色的处境，而不是角色的性格。所有的人在生活中都在考虑他们的处境，而不是在考虑他们自己的个性特点。所以演员在扮演角色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对角色处境的反应上，这样演员一旦进入规定情境，便能产生与角色类似的真实思想和感情，才能创造出活生生的人来。否则就仅仅是某种程度僵硬的性格模型或脸谱。也正因为如此，李雪健经常出现在各工厂农村，一待就是十天半个月。他想看看清洁工人如何用扫帚，听听汽车司机常说什么俏皮话，观察盲人是怎样点烟的，甚至在平日生活的每个时刻，他都仿佛把自己变成了一只眼睛，默默地观察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李雪健复出后，各大媒体和栏目纷纷向他发出了邀请，其中艺术人生节目找过李雪健好几次，但都被他拒绝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艺术人生这四个字在他心里很重，他的想法是没有一批代表作，不到60岁不能谈人生，人生60耳顺，耳顺了别人夸他骂他他才能承受，不到这个年龄可能承受不了。反观李雪健的一生，我们也不难发现，李雪健几乎不参与太多娱乐节目。原来他接戏的标准是自己得感兴趣，起码要符合他的价值观，不能纯娱乐纯胡来，不管是娱乐还是教育里都要有艺术追求。比如很多穿帮的镜头，衣服发型不讲究，听起来是小事，可天长日久，观众对演员这个职业会很蔑视，会不拿正眼瞧。老人们说，演员这个职业是心灵的工程师，是很神圣的。因此李雪健认为不能让观众把演员的职业看得乱七八糟，这是他不能接受的。刚刚上映的杨善洲，观众寥寥。 而同期变形金刚也正在中国上映，仅一天票房就过亿。 李雪健将如何面对这个打击？大学生电影节的奖为何对他来说这么重要？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老天爷救了咱们啦！今后我们不靠天，不靠地，一定要自己当龙王。 这里是李雪健家附近的电影院。电影《杨善洲》在全国公映的时候，他的爱人于海丹就在这里独自观看了全片。而此时李雪健去了云南，当天在云南昆明办的首映式非常成功。晚上回到宿舍，李雪健想知道北京的上映情况，便给他的爱人打了一通电话。不料这通电话让李雪健一夜都没睡好觉。原来妻子在电话中告诉他，附近的这家影院八个放映室就安排了一间厅播放《杨善洲》，而且还是中午12点多，只有这一场，这一场仅有两个观众，其中一个还是他自己。而同期《变形金刚》也正在中国上映，仅一天票房就过亿。李雪健听了这个消息，一夜都没能入睡。他有点不太明白，变形金刚拍得再好，不过就是美国先进武器的广告片。同样是英雄主义，杨善洲是中华民族贫困山区的英雄主义，为什么我们的英雄主义就被市场冷落了呢？ 曾经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组织看有票，他就让他儿子去看。他儿子一开始不太愿意去，他就给他儿子说，你必须得去，你不去今后你见了李大大你怎么说。我朋友这个孩子看完以后给我发了个信息，就说看完以后他流泪了。我接着我就给他回了一个信息，我说我在给你回信息的时候我流泪了。 朋友儿子发来的短信鼓舞着李雪健，他心里很高兴，因为在这个年代，像杨善洲这样的人，一个老人好人能够得到孩子的认可，他觉得挺珍贵的。没想到不久之后，就在2012年的第19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李雪健竟凭借电影《杨善洲》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大学生们的选择是什么，如果是李雪健老师，我想他应该是我们中国唯一一个拿过大满贯奖项的演员。来看看我们大学生们的选择。哇，李雪健老师， 李雪健老师，恭喜杨善洲。 有请李雪健老师上台领奖。 恭喜， 谢谢海荣，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此前他一直认为自己在年轻观众中人气不旺，作品不太受关注，也因此在所有自己获得的奖项中，李雪健特别偏爱那个大学生的奖。他觉得孩子们评奖时必然是看了以后才能够评，所以他们是真正认认真真的看，仔仔细细的讨论过，最后才把这个奖给了杨善洲。所以李雪健把这个奖杯拿到云南，放到了杨善洲那里，他想让老人家的在天之灵能够看到大学生孩子们对他的怀念。今后的表演中，李雪健更加努力了，他想用他之后演的一些角色去体现他心中的一些东西，告诉孩子们 要面对自己的现实情况，不靠天，不靠地，靠自己。 2014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节目的录制时，不提自己得过的金马、金鸡、百花等奖项，只念念不忘大学生电影节给他的奖。李雪健的身体欠样，但每逢有学生提问，他都站起来，微微的一欠身，随时保持着尊重和谦逊，实践着演技与为人并重的理念。 如今的李雪健依然保持着一年一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的工作量，很少接受采访或广告的邀约，而李雪健这三个字已经成了演技派的代名词。2015年，李雪健主演的电视剧《嘿老头》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同期上映，该片将镜头对准当下社会现实问题，老人失陪、父母与子女沟通障碍等，讲述了一个离家多年、玩世不恭的儿子和一个孤独无依、患上老年痴呆的父亲之间的细腻情感故事。李雪健所饰演的正是那个糊涂可爱的老头。 哎，你跟那个阿姨，那个李小花，你跟她说什么了？你给人逗成那样啊？ 不告诉你。 跟我还藏着掖着，快点告诉我，悄悄告诉我， 悄悄告诉你，保密。 我跟你说啊，那个，组织上已经说了啊，让你向我汇报。 你是小橘子，你不是首长。 首长，人家首长批条子了，说让我全权负责，说你必须一五一十跟我说，要不然就不让你进屋了啊，不让进来。 告官说。告诉我， 他纯真却又脆弱，曾经那个顽固严格的父亲，如今却变成了一个离不开儿子、终日耍小脾气的顽童。欢笑之下是说不出的心酸。当时《黑老头》播出仅一周，剧情还未至最高潮，但不少观众已是看一集哭一集，甚至李雪健一出场，观众就自曝有想哭的冲动。 陈局长，他欺负我，他并不是想这样子的。小局长， 哎， 你说我算个老实人？ 你是个老实人。 李雪健的本色出演让人触动，他挖掘出了埋藏在内心深处的专属情感。 《 黑老头》中大量对老年人生活写实而又纯真的表达，更是荧屏上久违的。 东三省交通委员会设立，王永江任委员长。 准。 已被下令枪决的第五军一旅旅长赵炳良不服逃兵罪名，请求罪赦一等。 我。 张宗昌发表锦州打到天津经过通电，申请大帅阅视。 我看我还不是得请示捉刀代笔的他张宗昌打仗二等，吹牛皮他是一等一。好了， 同年电视剧少帅映入了观众们的眼帘。当年的李雪健62岁，方脸，而现实中的张作霖圆长脸，在皇姑屯被炸死时年仅53岁，两人有许许多多不相同的地方，可看完这部戏的观众却有那么一种错觉，李雪健就是张作霖，一个典型的东北男人，有睥睨天下的霸气，有舐犊情深的慈爱，有胡搅蛮缠的机灵，有唯我独尊的狠毒，一举一动喜怒哀怨都那么自然，不着痕迹。2016年，李雪健凭借《黑老头》与《少帅》获得金鹰最佳表演艺术奖。 台来，领奖。 这个奖杯来得不容易，我会好好珍惜。我